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我们在11月17号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信，他说，哥哥姐姐你们好，我是从十点谈心一直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的忠实粉丝，也曾经写过小纸条，在我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你们给了我珍贵的指引，现在我辞去了公职，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一步步完成自己的梦想。创业这三年我是做艺术教培行业的，这三年疫情停课再加上双减等等的困难，让我用尽了全部力气拼命的努力，事业现在暂时还可以，这些年的变化太快了，导致我只能把重心放在事业上，耽误了结婚5年的我，而老公也在疫情中失业了，已经快2年都是我在赚钱养家也养活他，而且前一段我们还被骗光了所有的钱，我老公的工作也越找越差，看着他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面对这个糟糕乱套的家庭，我也不可能安心的生个孩子呀。对于明年就30岁的我，最近焦虑不安，我想放弃了。等了他这么多年，这样的老公扶也扶不起来，我真的看不见未来，已经消耗完了我的所有耐心了。也许我们的感情真有问题，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已经不再信任对方。我看见身边有孩子的朋友生完一胎生二胎，我有心生羡慕的感觉。我害怕迈向30岁，我的30岁还是一团糟，没有头绪，希望哥哥姐姐给我点建议吧，谢谢。他口中的哥哥姐姐，那我想先让他的哥哥来吧，请出汪冰老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谢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如果我们真是作为比您要虚长几岁的人来说话的话呢，我就先想告诉你，30岁只是一个数字，因为我现在都过了40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变得我想的那么可怕，相反，我还因为岁月，可能还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些理解和体会。那我想你的信当中的这个30岁，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心灵上的一个坎儿。觉得30岁，你看我周围的朋友可能已经生完二胎了，人家家庭幸福，人家有事业，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我觉得我们对30而立机械的理解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沉重的负担，所以我第一步想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认为你30岁就应该什么都做好，什么都做到了，你就等于对自己会有极大的不认可和苛求，会让你现在心情变得更糟，更没有头绪，因为你现在就是在自己挫败自己。 用你的例子啊，我来就是再向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你说你耽误了结婚5年的后面的一些计划吧，我想呢就是是不是要宝宝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你今年29岁的话，你24岁就结婚了，那是属于结婚比较早的，是不是？当然我不知道你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你周围的这个人，那个姑娘大概都是多大年纪结婚？我觉得在北京啊，24岁女生结婚算是走入婚姻比较早的。但是走入婚姻比较早，不代表你后面的一切就会非常顺利，是不是？我这当然不是往你的伤口上撒盐，而是告诉你，同样现在似乎走得比较早和顺利的，按照他们的人生规划向前推进的这些朋友，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后就是面临着生命当中的一片坦途。如果你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像你在信中所说的，你一定会知道啊，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遇到波澜起伏，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是一条平滑的直线啊。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段子说吗，如果就真是一个平滑的直线，就说明你挂了，是不是？所以现在的你即便是遇到了人生当中的急流险滩，对你来说是身心俱疲，是很有挑战的一个生命阶段，你也知道它也只是生命当中的一段路而已。 现在发生的就只是现在发生的，它不意味着未来，也不意味着永远。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需要提醒你的。在这个时候我正好念给你一句话、啊、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本书当中的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天地自然是人眼看不见的巨大石墨，我们的身体是时间缝隙里的短暂存在，关照磨灭就是关照自己和事物之间横亘着的时间，就是包容衰败，接受消亡，理解无常。所谓的无常，它可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表现的并不一样啊，就好像你和先生之间彼此这种不信任，也和你们当时相爱啊，海誓山盟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所谓的无常，也就是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当中，我们并不能预知下一时刻被推到我们人生面前的那个现实到底是什么。它有可能是更坏，但也很有可能是变得更好了呀。所以没必要去担忧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最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照顾好你自己。这就是我特别想对你说的，如果有一个好的建议的话，那我就觉得你现在的身心的状态非常的疲惫，你需要多做一些建设性的活动，首先是给自己减负，另外是多多关照自己的身心，关注你的情绪，关注你的身体是不是过于疲惫了。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你才能应对一切的变化，才能够实现有弹性的人生，不是吗？问问王斌老师。 这位朋友在后面提到了，说我的30岁还是一团糟，没有任何的头绪。其实也许你可以听听赛老师刚才提出的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先不要尝试理出任何头绪，因为生活可能在现在就像暴风骤雨一样，让你不知道该从何开始。那就从你的身体开始吧，如果你觉得累，你觉得辛苦，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把自己照顾好是你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你所有的资源所在。你应对生命中所有挑战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战友，就是你自己。相信你在这几年创业的时候一定也深有体会。所以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能不能接受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能够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给老天了机会，是吧？让老天有机会出手。如果你觉得所有事情都应该在你掌控之内，那出现了意外，一定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慌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却没做到，我是不是很无能呢？就像你说的自己的30岁，我觉得你对30岁的愿景大概是有一个100分的样子，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生育了2个子女，然后和先生如何，事业如何。刚才说到了无常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在想，有多少人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一个100分的自己，如果做不到的地方就开始减分，可能现在你在先生这一项上已经减了分了，然后生育二胎上也减了分了，等等等等。当你把这都扣完之后，发现我的30岁一无所有，但是你能不能想到无常的时候想你还有什么？我们能从零开始做加法吗？因为做减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逻辑，就是默认我就应该得到这些，我得不到，那不是我做的不好，就是命运对我不公。可是如果我们能把心态放得更平和一些，我还有健康，我还有我的身体，我的孩子身体也很健康，有这些东西在很多人看来也许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如果我们能真的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可贵，可能就会真正明白啊，思佳老师这本书的名字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因为下一个时刻你有的可能都没有了，那能不能好好的珍惜和使用好你有的呢？这可能是你解题的开始。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以我的这本书若非此刻更待何时书中的一些内容来回应你，和你分享。我为你挑选的是第一章款待自己当中的一节，无论幸福还是不幸，一切都不会长久，转瞬即逝，这是宇宙的常识。人类一向喜欢伤春悲秋，看到花谢了，叶黄了，不免会联想到自己的生命进程。如果以树叶为单位，每天大概有数以亿计的死亡发生在我们周围，不过被看见的寥寥无几，而这些看见本身也充满偶然。我们不妨认为这些看见其实是来自老天的善意提醒。时间在不断流逝，而你眼中稳定的世界其实每时每刻都不一样， 正因为如此，快乐不会持久，悲伤也不是永恒，下一刻一切都会改变。这个道理最早由一位朋友讲给我听，当时我们正沿颐和园西堤散心，散心的主要是我，他负责陪伴。事到如今，我早已忘了忧伤的理由，也不记得他现身说法循循善诱的故事，只对一段对答印象深刻。我说，如果是你怎么办？他说，最难过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干，就等着太阳咕咚落下去，然后跟自己说太好了，一天过完了，然后蒙头大睡，等睡醒就是新的一天了。我问，但如果新的一天还是很难过呢？他说，那就再等着太阳咕咚掉下去，继续蒙头大睡。以我的经验，顶多一个星期，那件事儿就没那么重要了。我笑了一下，忘了问他太阳落下去为什么还要咕咚一声。最后我们以一顿快餐结束了散心之旅。那是个北京深秋的下午，风很大，天很冷。我记得岸边的垂柳还绿着，那些在风中摇摆的柔软枝条和会发出咕咚声响的太阳一直在我记忆深处熠熠放光。我觉得他是个心理大师，情绪疏导时直中要害。他并没帮助我解决眼前的问题，但他告诉了我更重要的事实，问题自然会被消解。世上的一切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欢乐和痛苦首尾相连，接续不断。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一切都不会长久。转瞬即逝，这是宇宙的常识。大自然每天都在向我们昭示简单的道理，时候到了，太阳自然出现，时候到了，太阳自然消失。星系的王者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人类以及人类的烦恼呢？但没有人听见。慌乱的现代人大概连太阳是什么时候升起和落下的都浑然不觉，大家深陷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以及由此而来的迫近焦虑中，无暇他顾。古人礼佛讲究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早晨和黄昏的光影变换最为显著，让我们更容易觉察时间的流逝，也更容易生出对天地造化的敬畏之心。相比之下，我更偏爱黄昏，这大约和夜猫子型的作息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日出固然绚烂，但白天的大光明往往会模糊了黎明的印象，而日落就不同了，苍茫时分，暮色四合，一切正好让浑圆的夕阳和嫣红的晚霞完美显影。黄昏最美的时刻通常只有不到十分钟，自然的光影调和到极致，人间的灯火刚刚点亮，这个时刻大概在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因为要随日落的时刻而进行微调。落日有时金黄，有时通红，这要看当天的天气和大气透明度，但除非阴沉到不见天日，这个时刻总是绚烂无比，令人难忘的。拍摄晚霞的习惯是在2019年冬天养成的，几乎每个下午我和千居丸都会出发去郊野，然后赶在天黑之前折返。每天黄昏我们都行驶在乡村公路上，两边尽是旷野，视野极开阔，一边橙红色，一边淡粉色。橙红是落日的余韵，淡粉则是月亮的背景。从后视镜看过去，凑在车窗前的千菊丸毛茸茸的剪影被镀上一层金色。我更加紧迫地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当看到浑圆的落日边缘接近树丛时，必须马上找地方停车，才能拍到它最红最美的样子。几分钟之后，太阳完全没入地平线，只剩下天边低云上残留的一团光晕，天完全暗下来，我们闯入黑夜的领地。 如果你能意识到时间正在流逝，自然就能明了很多答案。或者更明确的说法是，正在消逝的并非时间，而是我们自己。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消逝，而你毫无觉察。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消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都是毫无觉察。所以我想问问这位题主，这个姑娘，29岁的你，觉得相比于正在消逝的时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损失，或者是对未来的焦虑，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呢？问问汪冰老师，不知道刚才的那些分享啊，那些话，能不能会提醒我们的这位题主呢？ 嗯，至少你的分享提醒了我。我特别喜欢那位陪你散步的朋友说的话。如果新的一天还是很难过呢，那就再等着太阳咕咚掉下去，继续蒙头大睡。以我的经验，顶多一个星期，那件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想提醒题主，你能不能蒙头睡一觉？就是可能你太上头了哈，一直都在想做选择，要不要和我老公在一起？那我30岁的梦想该如何实现呢？等等，不要想。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想，既然没有用处，想已经把你逼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暂时不要去想，而是能够在这个当下，哪怕这个当下有很多不让你愉快的事情，暂时把它们交给生活，回到你自己能够掌控的部分，就是比如说睡觉、吃饭、休息、散步。因为当你不能让自己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现在我觉得你要的很多东西都在你头脑当中盘旋，你不要的东西也在你周围盘旋。所以当你想要睁开眼的时候，其实你每天都在不停的要不要做选择，要不要离开还是留下。那既然暂时做不出选择，不如做另外一个选项吧，先照顾好你自己。 有一个词儿叫做瓜熟蒂落啊，其实我觉得这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啊，有一些事情就会自然的离开，有一些事情就会自然的脱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分手啊真的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一直行走在对的路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呢就会逐渐的离开你。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并不是非常需要忍痛去做什么样的割舍和决定，真正需要忍痛去做出决定的少之又少啊。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么痛的话呢，可能就是还没有到做决定的时候。所以我想对我们这个一头乱麻的29岁的姑娘来说，就是我觉得她这种陈述方式也挺有意思的。她会说我明年30岁，而不说我今年29岁，就好像某一些时间节点对她来说是格外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已经会辐射到之前的1到3年，可能他从27岁的时候30岁的这个警钟就开始长鸣了，一直到现在他29岁，他觉得这个30岁的警钟已经响得不得了了。在他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暂时把耳朵塞上棉花，不去听那个在很多人看来压根儿不存在的30岁的警钟，而去处理你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你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而且你又说这些年外部的环境变化很大，所以对于创业的你来说也是挑战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专心应对那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挑战呢？你现在去担心这些有的没的，而且担心又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这不是扰乱自己的心神吗？所以我想问问汪冰老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之前讲的他的大脑模块之间啊，在互相争夺对他的控制权，而不真的是说这些事情他通通要在这一瞬间做出一些抉择呢？ 嗯，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啊，当然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容易把大脑中的声音当成事实。有大脑告诉我，我现在必须做个决定，我就觉得我在事实上必须做个决定。有可能那只是某个声音比较大，像刚才赛老师说的，模块之间互相喊话，声音最大的胜出了，它就变成了指挥我们的那个指令。但其实我们可以静听他们的 争吵，而未必一定要在这个当下做出反应。既然你确实也做不出反应，说明他们胜负还没分出来，对吧？就让他们自己再交战一会儿。你能不能回到你的身体？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说，这位朋友啊，既然理不出头绪，刚才我说的关注身体，你可以睡觉。我也希望你能够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因为人往往在活动身体的时候才知道你是拥有身体的。否则你每天坐在那儿想啊，纠结啊，其实都是生活在颈部以上的世界当中，你并没有意识到你拥有生命，你拥有身体本身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而且当你的身体能量状态变好了以后，我觉得对你面对和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刚才思佳说到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抓到重点啊，就是当你走在自己的路上的时候，一些东西就会慢慢远离你了。所以你现在做的不是需要甩掉什么东西，当你没有办法割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自己。时间久了，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有些决定，有些变化就会发生了。但是这位朋友可能特别急于在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算式当中啊，赶快得出计算的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反而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乱。那我想你带着这样的情绪做母亲，孩子是不是也能感受到你的焦虑呢？ 嗯，而且你现在想做母亲，而你又对孩子的这个父亲啊颇多的怨怼，你是还想让他做孩子的父亲吗？还是你在日程表上还写出了其他的可能性呢？如果这所有的都是成为你能够安住在当下的一些干扰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通通将他们排除。此时此刻你能够保证你和你在一起，你的心和你的身体在一起，我觉得这就足够好了。这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活着，当然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活出你自己应该有的面貌。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陶然亭，风光和悦，亭台雅致，繁花盛放之处，一座墓碑肃穆而沉静。墓碑上镌刻着的高君宇这个名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党的二大代表。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研制诗，也是他29年虽然短暂而辉光熠熠一生的写照。园内慈悲庵始建于元代，当年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仁人志士曾至此吟诗抒怀。五四运动前后，这里因为辟除北京南城，人迹罕至，于是成为爱国人士和革命先驱秘密活动集会之地。1920年1月，一群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为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聚会于陶然亭慈悲庵。会后，一行人在山门外的古槐下合影留念。这群意气轩昂、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之中，有邓中夏、罗章龙，还有毛泽东。几个月之后，后来成为毛泽东一生革命战友的周恩来也来到陶然亭。此前一年，周恩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为了把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觉悟社派人专赴北京向李大钊当面求教。 李大钊在听了觉悟社的倡议之后非常赞同，建议他们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个民主团体共同商讨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并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1920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的积极促成下， 就是在慈悲庵的这间屋子里，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攻读互助团五个社团召开会议，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周恩来和李大钊等人先后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呼吁。两天之后，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红楼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这里写的赤帜不是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更不是无声主义，而是马克思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 两个月后，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至此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此后，陶然亭一直作为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 作为群众身边的教育场所，通过了解发生在慈悲庵的革命故事，从而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的目的。 从百年历史的纵深处回望初心，时间的点滴刻度记录着觉醒年代的风雨兼程与风云激荡。一位位心怀共产主义的革命先驱砥砺探索，矢志前行，其信念之坚定，理想之壮美，牺牲之慷慨，至今依然光华辉映。也正是征途漫漫上前赴后继的接续奋斗，才换得今天我们生活的陶然幸福。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戴好乐器，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相信这里每个黎明会留下最美的倩影，最后珍藏在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是冰雪还是火焰，都如此的年轻，那就用热血热泪去温暖生命，向世界微笑，为一个响亮的姓名，无论谁喊北京，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 读过了一个焦虑的29岁姑娘的来信啊。现在让她最焦虑的事情，大概是她认为她自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问汪冰老师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又不是呢？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还是说我们每个人此生的使命就是要赋予我们的人生以意义呢？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意义就是比如在30岁的时候一定要生娃啊，然后争取在几年之内再生一个娃，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和规划的话，那岂不是邀请了别人到你的人生当中来做一份时间表吗？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吗？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刚才那位朋友的信呢，我后来想了想，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特别是啊，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这封信当中的很多细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亲身的感受，就是这两年我对生活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是不是就等于浪费了这几年的时间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再按照原计划行事了。人生如果是计划就能够决定一切，那应该就不叫人生了。因为生而为人，我们最无奈的就是无法掌控命运的走向，我们只能尽力活在此时此地而已。刚才说到人生的意义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对人生意义的设定就是别人活成什么样，他自己有一个参照系，那个参照系里边的每一个打分项都得到100分，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所以当他要到30岁的时候，发现没有和别人做到一样的程度，没有取得别人取得的成绩，就觉得人生没意义了。可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可能就像刚才思佳提到的，就是活着本身。当然有人说活着这个标准太低了，我们确实活着，可是我们真活着吗？就像刚才我们读书里的内容啊，每时每刻你知道你活着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生活在他的头脑的念头当中，而不是真正的活在现实里边。 没错，所以呢，我接下来就再赠送你一小节。其实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已经和你分享了我新书当中的内容，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当中的一段。在汪冰老师刚才说了那段话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一节当中的部分内容也和你分享一下。原以为对时间的敏感是人类共有的，但其实我误会了。我的那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失去，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而所谓现实主义的时间敏感，则被简化为对效率的粗暴追求，或者干脆就叫做时间管理。当然有些时间管理是很可爱的，比如我刚刚在朋友圈看到的这种，去火车站接我爹，行李外他还拎个袋子，袋子里是一只鸡。我爹告诉我，早上出门时把鸡从冰箱里拿出来，坐火车2小时，加上来去车站1小时，鸡呢自然化冻，到家就能炖，炖好孩子到放学时间你出门去接，我下面条，孩子进门鸡汤面正好上桌。而接下来一条是亲老爷牌鸡汤面，孩子进门刚端上桌，分秒不差。钟爱这套时间管理大概源于我内心对食物的尊重，对于按时吃饭的家庭我一直怀有极大敬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些不正是有着珍贵仪式感的生活本身吗？这不是零碎，而是对于身体和自己的爱。至于那些把人生活成效率手册，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图谋学习进步的人，我却总是喜欢不起来。在那么奇异美好的日子里，你居然只认得那些知识吗？可是整天贩卖知识的人又怎么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呢？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爱生活，也想要赋予自己的生活以充分而丰富的意义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特别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每一天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篇新加坡小学生的作文啊，说他爸爸的人生三愿就是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当时那个小学生还很不理解啊，觉得别人的父亲都是有宏图大志的，为什么自己的父亲的人生的愿望就这么简单呢？没想到老师还表扬了他啊，说这个作文写得特别的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篇作文印象非常深刻，大概也因为他在暗合了我的价值观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认为，如果你的人生能够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 那真的就已经是足够成功的了。汪明老师认为呢？ 所以哪怕我们这位题主啊，现在暂时笑不出来，那能不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在未来可能都是你现在能做的最佳的选择。别再执着地抱着自己对人生的计划，就像你创业所做的，一个创业者最大的本领，其实不就是拥抱变化吗？允许变化发生，允许不确定存在，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获得安全的方式。 而且如果你只想着自己没有的或者是失去的，那肯定永远也笑不出来。不如在你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的同时，想想自己还正在拥有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试着笑出来，也许会得到老天更多的厚待吧。最好的祝福给你，感谢汪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选读《磨灭之父》，作者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印度人轻蔑了历史，他们漠视了如泡沫般浮现又消失的变化，取而代之，他们从磨灭之相里获得了测量时间的方法。每隔100年，天女翩然降临到这片充满污秽的大地，她用柔软薄衣轻抚过一块边长有1寻的巨石后重返天界。她用柔软薄衣轻抚过一块边长1游寻的巨石后重返天界。巨石历经无数次轻抚，终将有一天会完全消失。印度人把这段永无穷尽的时间定义为一劫。从知道磐石劫的那一天起，我感到了强烈的眩晕。天女为何降临地上？巨岩在世界的哪里？博尔赫斯说，经过摩擦削减的隐喻才是真理。若果真如此的话，若刀可以比喻成秋水，女性可以比喻成随风消逝的轻雨，那么把漫长时间看作一种真实的存在，又有何不可呢？久经磨灭的事物，其本来轮廓早已丧失，磨灭本身已成为他们的印记。我对这些磨灭之物有无限偏爱，这偏爱之情又究竟从何处而来？老石臼上被磨平的沟槽，漫长手术后终于摘出的疲惫而萎缩的内脏器官，千千万万善男信女之手摩挲过的佛像，哪里是眉眼，哪里是口鼻，早已模糊不清，只如一块闪着幽黑微光的木头。这些事物丧失了优雅的棱角，表面光泽和艳色不复当年，浸湿了各自的细节之后，却带上了一致的磨灭之相，令我恍惚神往。磨灭之物告诉我一个真理，终末的结局与生俱来，却又被无限延期，就那么如影随形，随机的下一刻便可能是事物的终点。就像昨晚被雷劈了的那棵树，我也将逐日衰朽。斯维夫特对傻事说，身在缓慢的衰亡途中，自是一种喜悦，或者说形态的记忆逐渐淡忘消失亦带来喜悦。 腐烂导致难堪的膨胀与蒸散，干燥是一种愚蠢的萎缩，唯有磨灭才为终末的结局平添智慧之象。丧失了记忆的漂流木被冲打搁浅在无人的海岸时，也许就是其灵魂升华到至福之境的一刻，就像布努埃尔的一条安达鲁狗的最后一幕：无死，尸骸朽尽，终胜一握突骨。磨灭途中的人总站在时间的边缘。我听说中上剑刺最后的时光是这样的：中上的癌细胞渗入大脑，双眼已盲，日夜在痛苦中煎熬。从前他荒神般令人生畏的魁梧身躯已然萎缩，只蜷躺在棉被里等死。他的老母在旁不忍，想伸手抚摸他后背，为他减轻一些痛苦。钟尚用微弱的声音拒绝，说让老母抚背实在不孝，反而提出想为母亲抚摸后背。他让人支撑起枯瘦的身体，用已经没有力气的手在母亲背后摩挲了几下。这是他最后一次从床上起身。这段话传到我耳里时，细节已模糊不清，故事已开始磨灭。但从这段轶事中，我们得以悟到摩挲这个行为最古态的含义，用徐缓的肯定去接受和包容衰亡。究其实，磨灭中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人伸出的摩挲之手，经由被摩挲的事物，同样踏上了永远的磨灭之道。如果再引申开去，所有的摩挲之人在互相交融，成为同一存在。比如中上剑刺的最后身影，也是紧紧抱起剪足老母，抚摸其后背，宛若严惩判官、正式总领厨子王的身影。对称的东西无一例外令我感到无聊。磨灭之物具有的独特魅力，与对均衡和反复形成的秩序之物的厌恶息息相关。宇宙是不定型的存在，没有对应物，这一点始终令我躁动不安，因为宇宙无孔不入，企图在一切事物中推行类似和共感的原理，干涉所有事物的最细微之处，比如叶序、矿物结晶、双壳背的纹路。稍一疏忽，对称的魔影便暗潜下来。关于这一点，人的思考也不例外。善与恶，一与众，男和女，无论是在博物志中还是形而上学的观念里，对称之物数不胜数。从海岸上散落的无数碎贝壳中捡起随意一片，仔细观察它不规则的形状，用你的手指去触摸贝壳碎片被磨圆的缺角和凹陷，你马上会明白它正在和全宇宙的趋势唱反调。此时你手中的贝壳碎片正是那已截图中的磐石，宇宙的孤儿。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这样称呼废弃之物，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把磨灭的贝壳和小石头装进口袋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轻微的不规则的碰撞声。这种毫无目的、毫无用途、纯粹只是物质之间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正是自由最初的听觉印象。磨灭未必只发生在时间之中，虽不多见，有时空间的阻隔也会成为磨灭的契机。这种例子我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见过。 那是边角的货币展示室里的标本。室内集中展示了各种古罗马金币，从首都到遥远的殖民都市。罗马帝国的疆土拓展到哪里，哪里便铸造金币。罗马发行的金币上的皇帝，侧脸浮雕，卷发优美，鼻梁挺直，眼神和嘴唇的线条显示出睿智。再看其他城市铸造的金币，脸部线条不再均衡，皇帝看上去一脸阴沉。更远方城市的金币上，蓬乱头发占据了大半面积，有的金币上君王丑陋变形，头发成了巨大漩涡纹样，人不再像人，简直像狮子或神话里的怪物。这些金币一枚一枚看过去，上面的纹样越来越丑恶，越来越抽象。到了第十枚，已经辨认不出那究竟是皇帝的侧脸，还是恍若骤雨的蔓草纹。这是最边境城市铸造的金币。显然，工匠们并不明白原本的纹样含义。不过还有这种可能，原来的君王已遭暗杀，新皇开始了另一轮统治。蒙受磨灭的不仅是权力者的肖像，还有肖像象征的法律秩序和时间意识。当君王端正的侧脸消散成不定形的纹样，质朴的想象力便格外夺目，金币上的复杂纹理痕迹道出了这块金属是文明的产物。大野一雄如是说，墙上磨损出的那个凹陷即我。刚刚写好的一篇新诗总是惊躁难安的，像刺猬一样紧张地向身边四周倒竖起尖棘，在尖酸刻薄的文字同行们的仓促一瞥下，被评论，被分类，再被匆忙地遗忘。但让我更心生敬畏的是那些停留在遗忘的尽头，已失去原貌的断句残诗。春太长，光过啦，这三行据传源自萨福之手，完整的诗篇却早已佚失。断句里徒留几个固定名词，光过啦是什么？后来埃兹拉庞德为这几行字做了简洁而优雅的修补，新加了题名。我还知道一首更短的诗，流传至今，它只剩下了 vixit 一个单词。据说这是古罗马时代为一位公主所做的悼念挽歌。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唯有这个意味着活着的拉丁语动词 vivo 的第三人称过去式而已。他一生中所有的悲伤和喜悦，尽被2000年岁月拂拭而去，最终一切还原成了一个黄金般耀眼的纯粹的动词，活过。地上的诗篇是封闭的，当它自行宣告完结时，便让我感受到压迫。诗作为一部作品被指定了开端和结尾，被蜡封印的那一刻起，就仿佛有了自律存在的权利，有了私心。诗所畏惧的是自身肉体的损毁，诗畏惧磨灭。反过来，磨灭殆尽徒剩极光片羽的诗篇，又是多么光华摄人。时就回转，时间从孔洞中流走，周围堆积起豆渣。晚年的吉冈石已无意限定作品的位相，他的诗中随处可见凹陷和隆起，中央现出空洞，内容如同乌贼的吐沫从洞中源源淌出。我一直在想，门把手柔软的恐怖，有时黑布扬卷而起，棒的形状像一把缺齿的锯，我的胸掌隐藏进松树根里。诗也可以被看作是磨灭之学吧。谁说诗必须拥有严密区分的内部，必须保有充盈的内容？诗要远离这些妄信。其实真实存在的只有时旧的回转，在某个时刻，人 在磨灭中，从主体变成了客体，书写出来落成字的东西，如何不是豆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粉碎迫不及待入怀，粉来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清空心花怒放表白，粉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需要爱，大家